早已经知道你不会真正的爱我，陷入感情的漩涡，谁也不能逃脱。趁着还清醒的时候，不管用什么借口，让我俩过去变成回忆，留下寂寞。我不愿一个人独自默默地流泪，既然无法再挽回，谁也不能怪谁。你从不曾给我机会诉说心中的感觉，就无声无息离我远去，没有道别。 此生不移。